不屈的统一爱国战士、非转向长期球崔夏忠同志迎接了90岁生日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21号向他赠送了充满恩情的生日宴品。崔夏忠同志在过去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报名参军，为战争的胜利英勇作战，后来为祖国的统一而英勇斗争，不幸被敌人逮捕入狱，但36年来一直坚守了革命者的气节，